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到了院里的时候，已经人差不多走光了，俩人推开处长办公室的门，里面坐着的人让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陈检察长， 就连傅志这种懒惯了的调子都收敛了不少，后背下意识的一挺。沙发上的中年男人笑着摆摆手， 还什么检察长啊，已经不干了，叫我老陈就行了。 话是这么说，谁敢叫啊？ 陈瑞是检察体系中的老检察长了，前年才刚刚退休，大检察官之中，他的名号绝对算是响的。一生献给这份事业，丰伟建树实在不少，说院里的不少新人将之看作一个传奇，一点都不夸张。处长给两个人招了下手， 先坐下， 然后才转头看着陈瑞， 这帮小兔崽子什么时候见了我，能这么恭敬就好了。 不说新建那个从来不知道听话两个字怎么写的，就是复制也是当人一面背后一面，表面说着什么都应着，一转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复制有点敷衍的笑了笑没吭声，这时候多说多错。陈瑞闻言摇了摇头，一脸笑意， 年轻人嘛，本来就不是咱们这些老家伙该去管太多的，有点自己的想法挺好。 两人赶紧溜边坐下，傅志看着陈瑞杯子里的水没了，顺手给续上。陈瑞打量了新建半天，探究的视线里带了点审视和端详，过了一会儿点点头， 不错，小伙子挺精神。 傅志转头看了新建一眼，一脸的幸灾乐祸，所谓无事献殷勤就非奸即盗，这领导突然开口夸人，接下来的肯定不是什么好活。果然下一秒，陈瑞就把桌子上的一叠卷宗递给了新建， 来看看这个案子。 新建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眉头越皱越紧。傅志在旁边看着，没有好奇的打算，直到新建放下手中的卷宗，陈瑞才开口， 怎么样，能诉吗？ 好半天没有人接话，新建看了一眼老处长，又转回面前的陈瑞，想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斟酌地给了一个答复， 难度很大，但是能诉。 陈瑞眼睛一亮，满是欣赏。对此处长的反应是有点担心，又有点得意地点点头。傅志则敛了一下视线没吭声，新建点点头， 能诉， 两个字说的底气一点都不虚。 好，这案子给你。 不过我一个人处理这个案子大概有点难。 傅志有种不好的预感，他抬头看了新建一眼，旁边的人没抬头，视线再一转，不期然地看见了处长琢磨的眼神，心里一紧。果然下一刻，老处长不允许拒绝地开口， 我把复制调给你，这案子他跟你一起办。 我靠的嘞，他这真他妈是躺着都中枪啊。 结果第二天，复制又满脸不好意思的去跟王姐解释情况，本来该他出的两个提讯都得改王姐自己去。对此王姐倒是没说什么，只是在听说他要调去给新建帮忙的时候，笑得有点微妙。陈瑞给的这个麻烦比最初傅志预想到的情况还要严重。扫了一眼卷宗，傅志觉得有点惆怅。 没有证据怎么诉啊？ 新建坐在沙发上喝咖啡，视线落在窗外的电线上，有点漫不经心。 有人证？ 哈？ 对于他的话，傅志有点不给面子的哈了一声没吭声。 就凭个人证要诉谋杀，这屋子里肯定有一个是在异想天开。法庭本来就是重物证多于口供，在这种完全不利的情况下要定一个谋杀案。 傅志放下卷宗，看着新剑，屋子里一时没人说话，沉默的时间长了，傅志又有点犯困，他动了一下，想找个更舒服的姿势，新剑发现了，适时地打断了他， 别睡。 他有时候真怀疑傅志上辈子是困死的，这辈子怎么就跟上赶着要投胎一样，怎么睡都不满足。被他喊了这么一下，傅志勉强振作了一点，他揉了揉僵硬的脖子， 说吧，你要怎么办？ 两人坐在这里大眼瞪大眼，也不会改善目前的局面。既然新剑答应陈瑞了，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新剑没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目光流连在桌子上的卷宗，看了好一会儿，才状似无心地问了一句： 你说，为什么陈检察长会要我办这个案子？ 虽然是有点麻烦，但是这似乎不是陈瑞会关心的类型案件，这中间没涉及到什么太过敏感的人物，扫了一遍也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挖掘的背景。一个退休的大检察官把这案子特地的拿到他这儿来，还大晚上的把他召回来，避开了其他人，这出发点怎么想都值得去琢磨一下。傅志挑了下眉，也跟着看了卷宗一眼，半天他有点漫不经心地开口， 呵呵，反正不会是路见不平。 这话说得嘲弄，却无可厚非。做这行久了，了解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天下不平的事太多，挨个管，你是管不过来的。曾经都说，警察最需要的是正义感，但做久了就明白，反而做检察官却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必须要保持绝对的客观，才能够做出判断，甚至在写结案报告的时候都不能使用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字词，提讯上就更不允许以主观判断作为讯问引导。这就是现实中的生活，苦逼、严谨、枯燥，带了一点别人体会不到的自我成就和满足。这案子其实是一起复审案，一审判决是15年有期，两名嫌疑人余波和乌世国在喝醉了的情况下尾随一名女大学生至无人胡同，将其强奸之后，一名嫌疑人为了掩盖犯罪事实，上车多次撞击被害人，导致被害人重伤昏迷，送医不到48个小时就因为伤势严重救治不及而死亡。当时被害人的家属报案之后，侦查机关立案侦查，通过被害人身上找到的关于嫌疑人的皮屑组织、精液中的 DNA 以及案发现场附近发现的残留烟头，将两个人逮捕归案。却就在那之后，整个案子开始陷入僵局。先是其中一名嫌疑人乌世国的 DNA 鉴定被推翻，之后是被害人身上发现的一些证据被要求重新提证，预审期长达8个多月，耗时冗长繁琐，一直到最终到达了诉讼程序，之前的一个重要目击证人又发生意外死了。就因为这些层出不穷的状况，一审判决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算是下判。余波被判决15年的有期徒刑，另外一个最终因为直接证据不足，证人又不属于特别可靠的时间证人，法院判了个不作为。当时余波提出上诉，与此同时，检察院也就乌世国的判决提出了抗诉，要求补充侦查，但是等这案子提交到他们那边，已经搁置了快要2年半了。复审的案子难诉是众所周知的，而这种证据缺失的奸杀，无论是在证据上还是在案件的细节规整上，都会遇到很大问题。这种案件牵扯的当事人往往就几个，嫌疑人和被害人，如今3个人里一个已经死了，物证如果不支持，说通俗了，就是典型的死无对证。新建和傅志两个人研究了一个下午卷宗，找出了所有感觉有问题的口供漏洞，就给预审处打了个电话。 这案子的预审立案是钱真和庄一伟，傅志对庄一伟有点印象，之前的其他案子有过接触，印象里还算是不错的一个人，挺讲道理，就是脾气稍微有点急。但是新建这次打过去，刚开口问起这个案子，电话那边庄一伟就直接挂了电话。林默给了几个字，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之前只是有所怀疑的话，现在几乎百分百可以确定了。新建挂了电话，看了傅志一眼， 怎么看？ 后者还在翻卷宗，听到他的问话才抬起头， 不接电话就过去吧。 钱真一直用各种的理由搪塞，说是人不在，出外勤去了，但是显然这理由蹩脚的想信都不太容易。两个人当机立断去了趟公安局，第一个逮到的是钱真。当时三个人彼此碰面的时候，钱真的表情难看得非常精彩，他放下手里正在收拾的文件，眉头拧成了疙瘩。 什么事儿？